否则紧张局势将长期持续下去。他指出，西方正在全力支持疯狂的基辅政权，并表示西方政客回避是否借助基辅之手对俄发动全面战争，包括核战争的问题。梅德韦杰夫又说，今日唯一能够阻止敌人的方法是对方知道俄罗斯将以国家核威胁领域政策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在出现现实威胁时候就会按照该原则采取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405点，升17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8点，升1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06，日元132.89，瑞士法郎0.933，加元1.36，人民币6.962，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61美元，卖出1,798.87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听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转冷。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年华路回旋处咧一段挤塞啊，而家车龙长咗啦，排到去暨岭下老围。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元朗。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驾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5:47，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7:0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消防署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好等，即刻用 AED 机可以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咧，救人就有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经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 ：Save Your Tears to Begin、Easy on Me Adele、Mr. Perfectly Fine Taylor Swift。Good for You, Olivia Rodrigo. Bad Habits, Ed Sheeran. Beautiful Mistakes, Maroon 5 featuring Megan Thee Stallion. Butter, BTS. Leave the Door Open, Still Sonic. Up, Cardi B. Underground, Rosé. 至尊金曲 Save Your Tears to Begin.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We began our musical quest by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听音乐除了欣赏它的旋律，作品背后蕴藏的历史和文化都值得我们细听。 We will explore the heritage, the traditio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音乐背后的故事。 And a hearty welcome to our show, Tales of Music.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流行榜入边揾到一首嘅歌曲，同样系嚟自改编自己经典名曲《Hatsukoi 初恋》。最近因为日剧人气话题不断上升，虽然喺2022年重新冠录混音版本，但系仍然能够获得多个排行榜头三甲嘅位置。宇多田光自己本人亦都话到，为咗庆祝出道24年，重推黑胶唱片，希望乐迷可以享受到新旧交替嘅旋律。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宇多田光《初恋》。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乌达达希交流宇多田光》《黑之盖初恋》。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做乜嘢？哎呀！ 喺公道，莫先生第一日开咪第一句就哎呀， 系咯，做乜嘢啫？一见翻我第一日你就哎呀，你可唔可以俾句好啲嘅嚟听下？ 哎呀，唔系因为我揿嗰音乐出嚟嘅时候先发现系，总之准备一只圣诞 feel 重啲嘅 background music 啊， 唔紧要啦。 一揿佢话哎呀， 哎呀，唔紧要啦。 你个人翻咗嚟咩气氛都有晒啦， 咪系咯，几欢乐，几开心，火星地， 几开心。而家12月26号啦，呢、這个黄色货章危险警告嘅现正生效。今日呢个 Boxing Day 啊，又有一个别称叫做波星 Day 啊。 你度咗几耐？讲真，你呢个度咗几耐？ 唔系，因为好耐以前同啲外国人介绍自己听我呢个名嘅波星，佢哋就会 哦 ，Boxing Day， 哦，以前 Boxing Day， 咁即系嗰啲咧，咁样啦。咁跟住，所以就成日都会带咗呢个咁无聊嘅 gag 喺身啦。 无聊啊， 系啊。咁但系今日呢一个嘅 Boxing Day， 其实中文我都唔知系叫咩啊。咁就 拆禮物日啊， 聖誕節翌日咯，今日即刻炸咗。咁啊，我哋喺度啦，咁啊，亦都會預告一下，今日我哋6点钟嘅音樂sauna咧，都會上個禮拜講咗聖誕歌， 係 咁啊，我哋諗咗點樣可以叫做承接翻呢個聖誕氣氛，都而家都仲係假期啊， 係啊，冇錯。 咁聖誕歌我哋都講咗好多啦，上個禮拜， 冇錯。 所以我哋今次就會講 swing， 冇錯，因為 swing 咧聽落去啲嘢就比較 party 啲，咁啊亦都深信大家最近都會係即係比較多嘅 party。 要出席啊，或者可能嗰个气氛派对气氛比较洋溢嘅情况底下咧，咁啊播下啲 swing 嘅嘢，讲下 swing 嘅一啲古仔啦，咁啊同大家 share 下呢啲好节日气氛嘅音乐嘅。 系摇摆乐啊，呢、這、一个系咪三十年代啊？嗰阵时 30-40啦， 系啊，即系旧底一啲嘅，一阵间就会听到讲一啲古仔，听下啲歌曲咁样咯，开心下咯。 咁啊，大家一齐可以准备定摁下咁样嘅，因为跳舞嘅系可以。 系因为平时嘅 Boxing Day 咧， 系 我自己都改唔到口添。平时嘅 Boxing Day 大家都开始叫做叫嘛休息噶啦嘛。 系啊， 因为第日要翻工，但系今年唔同， 唔使啊。 听日原来都系红假， 系啊， 都系翻到嚟先知嘅啫。 几开心啊！本来都唔知四日连假，大家哇 哇威风啊，开心啦、啊！嗱，咁啊，今日呢一个 Boxing Day 咧，我哋上个礼拜已经有透露过，我哋两个会互相交换废物啦。 冇错， 哇，真系～悉心为你准备啊！ 你连纸袋都准备埋、 啊。我本身啊，大家一阵先讲好啦。咁我哋个规矩好简单嘅啫，即系食住呢个气氛，我哋各自咧都唔好浪费啦。喺自己屋企嗰度搵一啲东西翻嚟，总之就交换啦咁样。 嗱，讲真嘅，问咗先，你几时开始搵嘅？ 我本身咧谂咗 A 嘅，到我今日出门口嘅时候，发现咧，太重啦！ 哦， 我本身谂住玩你嘅， 我谂住彩啫， 我谂住将我屋企成沓嗰啲 零啊嘛， 唔系成沓一箱做 graphic 送俾你。 哇，咁好啊你！因为紧要我屋企啊睇嗰啲咩 Discovery Channel 噶啦，唔使。 因为咧嗰沓嘢咧试完系我谂住摆上网放咗，因为好新净嘅，即系都够噶啦啲期数。咁但系一路放唔到之后，就谂紧摆喺我屋企抌咗，好嘥嘅。咁我谂住，圣诞流流啊！交换礼物俾你增广见闻，梗系睇下啲唔同嘅课外读物啦，系咪先？ 你搞到我个人咧，觉得自己真系个人好好啊！我本身如果你早知道你个心底系咁嘅，我攞我屋企嗰沓 Times 出嚟啦。我嗰沓咧几年前，应该十年前都有啊。 好 啲喎，好啲 Times。 如果最后交换礼物系一沓 Times 换一沓，一箱都做 graphic 都黐线。 好有文化气息啊！我哋真系。 系啊，而嗰栋嘢咧，其实我一早谂好咗啊。到我出门口嘅时候拎上手，哇！有啲 重， 算啦，我都系唔好搞自己，我费事力。 你临时临急就换咗， 系啦，我换咗另一份啦。嗱，先听下声，用一个黑色嘅纸袋装好咗。 系， 哇，好有份量啊！ 一定系唔知啲背战啊，上 架啲啊。No, 因为嗰啲再废啲嗰啲咧，我 pack 好咗，今晚同啲 friend 交换废物用嘅。 哦，即系你都有少良心啊嘛，对住 呢沓都正嘅，我觉得都系秉承咗我本身嘅嗰个概念， 宣传单张、啊， 即系增广见闻啊，个人。 啊，postcard 啊， 知你个人啊， 咩嚟？ 中意吸收唔同嘅嘢嘛。 哇， 所以啊，我准备咗屋企四本啊。我都冇再睇嘅书啦。 哇！ 系啊，同大家介绍下先，你可以收到啲咩咧？究竟君臣喺我手上面今年圣诞收到嘅 嗰啲咧，屋企唔知道大家屋企楼下有冇嗰啲漂流书架咧？ 系 你总会见到啲你从来都唔会见到嘅书嘅，即系你喺书局，你应该系唔会揾得到呢啲书嚟买嘅，即系都应该有翻咁上下历史啊。 系。 教坏细路，荒岛校长的教育笔记，仲有动心撕破奇案，跟住仲有咩？原来再没有盼望的地方才需要盼望，同有仲有咩啊？老懵懂 呢本经典啦、 啊，呢本经典嚟嘅， 呢本经典啦、啊。嗱、哎，因为咧，话说我屋企嘅都望下先，我都即系。因为咧屋企都有书架，虽然我唔系一个即系成日睇书嘅人啦，但系都久唔久会买啲书。咁咧，首先要必须要讲咧，有两本咧呢度唔系我买嘅。 吓， 因为头先嘅教坏细路呢本书嚟自啊呢个荒岛校长嘅教育笔记啦，同埋原来在没有盼望的地方才需要盼望咧，听呢啲书名咧都唔似我会系我买嘅。 系， 咁呢一个系之前做一个。我哋讲耐嘅节目，我帮手剪一个 segment， 系啦，思潮作动啊，冇、 okay. 记错。咁啊，因为嗰阵时会有嘉宾即系叫上嚟，介绍啲书啦，咁我就负责帮佢做后期 editing。咁所以嗰阵时同事都有 借一啲书俾你， 即系将嗰本书俾我，即系大概知道下件事系点样。咁、 嗯、 所以嗰阵时我就收藏咗，又望即系又阅读过下嘅。咁啊，一路就收起咗喺屋企。咁我觉得咧。佢喺我屋企嘅時間已經嚟到尾聲啦，佢值得揾一處更好嘅人家。所以呢兩款咧，哇走音添， 好後悔。 呢兩款係咁嚟嘅， 我好後悔提議話參加呢個遊戲。 嗱，跟住呢本勁啊！呢本係咪廿年前嘅啦？呢本 有啦， 老懵懂之 哈利懵懂呢本劲啊！呢本 呢个系嗰啲四格漫画嚟， 四格都唔系四格漫画，佢有插图插画嘅漫画啦，亦都有一啲文字嘅漫画啦。呢个即系当年二十年前少少讽刺时弊嘅一啲漫画嚟嘅。咁我觉得系经典嚟， 好完全 feel 到嗰种唔 update 啊！ 嗰陣時屋企成家一齊買嘅咁，咁啊一齊我全家四一家四口都睇過噶啦，咁我媽好中意睇嘅嗰陣時，咁跟住另外剩翻呢一本勁啦，呢一本我覺得真係俾你又好，第時小朋友或者咩都好啱，《動心思破奇案》啊，嗰時我買咗幾本，唔知點解剩翻一本咋，嗰陣時諗住咧訓練自己嘅創意思維。所以又買翻嚟睇下一啲有趣嘅古仔啊！ 嗱，講真嘅，四本書入面咧，我覺得我最大機會咧，真係會睇嘅咧，就係、 是《 動心思破奇案》，因為我好中意睇嗰啲偵探啊，嗰啲因為打個譬如咧，例如啱啱呢個weekend 聖誕節咁，我出唔到街咧，我喺屋企咧一次過煲翻曬之前冇機會煲嗰啲偵探片啊，即係嗰啲咩東方快。车谋杀案啊，嗰啲咩 假面酒店有冇睇啊？ 吓，呢个睇咗，呢个有阵时喺戏院睇嘅，即系连续几套唔同串流平台嗰啲嘅一啲侦探片咧，我仲要系长片两粒几半，两粒半钟嗰啲咧，我一次过煲晒，所以我系应该会。 但你唔好 睇嘅呢个， 你唔好又即系，因为听众睇唔到个封面啦。佢系一本俾小朋友睇， 系啊， 系嗰啲即系小学生画风。 大概六岁就可以解得通。 所以你唔好太高期望。 我唔会自己估嘅，我应该会考我老婆攞嚟。 我想知道你宁愿收呢四本定系 National 做 graphic 啊？ 哇！ 世纪难题。 哇！可能 National 做 graphic 咯、 哦，竟然啊， 因为 National Geographic 啲嘢嘅知识性比较强， 咁我寄埋你屋企啊， 咁又唔使，冇你留翻送俾其他朋友啦， 有需要嘅人 系 嘛， 系嘛，今日 Boxing Day 仲有咁多人你要送系嘛，你今晚仲有啲朋友要见，你不如攞埋佢今晚嗰啲， 冇用啊，嗰班朋友我知，如果我送俾佢哋，佢哋只会原动摆翻我屋企嘅啫， 你搞到我觉得自己份礼物好好啊，你知唔知啊？你因为我拣咗好耐，我喺屋企即系。剛才我問你點解我要問你係幾時揀呢，就是因為呢我咪懶係早期咁樣上個禮拜尾已經話執屋諗住搵啲禮物嘅、 啊啊。 其實份禮物我係今朝出門之前求其攞㗎啫。 欸講到講到自己有幾好。 因為呢我發現我屋企本身唔大呀，所以我屋企嘅廢物唔係好多，因為廢物早就俾我處理咗，留得喺我屋企嘅嘢咧，大部分都係有用嘅，或者係可能係同啲貓係有關係，我所以送唔到俾你。咁於是乎，我今朝起身嘅時候，我就喺度抄啦，又發曬毛咁樣揾啦。跟住我老婆問：做咩事啊？你揾咩啊？咁樣。咁我話我今日要同波城交換屋企嘅廢物。 佢應該即刻好有 idea。 係啦，跟住佢就話： 好啊，好得意。 台頭嗰盒你攞去啦，你送俾波城啦。反正我哋都玩咗唔玩㗎啦咁樣。 我有得玩㗎。 就係、是、呢一個係一個二人版嘅劇本殺。 哇。 呢、這個簡直係情侶之間嘅必備恩物啦。因為呢我見你同你另一半呢平時都比較文靜啲。 比較讀囉。係 啦，即係我通常聽到你哋講嘅嘢都係一起睇動畫同埋研究啲聲優啦。咁我覺得咁樣長此落去嘅相處方法係唔健康㗎、啊。我覺得伴侶之間係應該要間唔中有少少嘅情趣、啊、或者有少少嘅機制造少少機會俾你哋製造對話。你明唔明 白？送錯玩具啦。 点解你女朋友唔讲嘢噶？ 唔系，如果你有啲情趣就 情趣玩具， 呢种玩具就比较有，因为你 要用脑啊， 我系要用脑会猛啦。 你嘅意思系咩啊？你嘅意思系你冇啊，定系？ 因为平时相处唔想用脑，同埋咧真系好贯彻咧，奔神嘅性格嘅。 吓， 明星大侦探又系破案。 系啊系啊系啊！嗱、啊，我都话我真系好中意玩呢啲噶啦。因為咧呢個係其實平時嗰啲劇本殺咧都四至五個人先起到局，所以好難玩到嘅。我呢個好好嘅，兩個人玩嘅啫。 歸途 係啦，歸途冇錯， 歸途 劇本名叫歸途。OK， 咁然後咧 笑咩啫？ 呢個 發音好正確喎、 啊，啱啊，啱。嗰個劇本咧。 係可以俾你同你女朋友。我懷疑其實你哋平時真係唔講嘢嘅，因為所以呢一個咧係焗住要你同你女朋友一路玩嘅時候一路講嘢，同埋呢個咧。好就好在咧，你放假咧真系玩到你哋两个人两粒钟噶，真系要用两粒钟先玩得晒噶。咁所以即系 depends on 你哋嘅智商啦、可能会长啲，可能会短啲啦。 其实咧 咩啊？ 我一路以嚟都好想玩剧本杀，但我未玩过。 哦，咁啊啱啦。 其实系咪要代入个角色演戏噶？ 系啊，同埋、你要阅读理解嘅，你要睇。 送俾佢爹哋妈咪，佢哋两公婆啊。 借花敬佛咁样系嘛？唔系你冇所谓嘅呢个咧，你玩完再送俾人都得嘅，因为剧本杀咧，你玩咗第一次咧，你就唔会玩第二次噶啦，因为你已经知道咗个故仔噶啦。 哦， 咁所以呢个我同我老婆已经玩咗噶啦。 我叫金月川，失忆了。之所以可以确认自己的名字，是因为看到颈子上的名牌。 你唔好读个古仔出嚟住啦，你呢个系留翻同你另一半玩嘅时候开始睇、哦。 一个博物馆参观者，一个哇， 系啊， 呢个与实物不符、 啊。同埋佢嗰个制作，我觉得好精美啊，佢收藏得好好啊，所以希望唔会压你屋企。 因为佢得两个角色，因为两个人玩啊嘛。 系啊， 咁佢有嗰个角色嘅描述啦。 系， 咁我觉得。真係要少演技先達到嘅、 啊， 因為女士嗰邊咧25歲左右啦，高挑漂亮同埋氣質出眾。 你咩意思啊？ 即係要入， 佢有冇聽緊啊？ 唔係佢需要時間代入啊。 係咩啊？ 係我需要時間代入啊！你明唔明啊？我要代入幻想。 你攞個男主角嚟啊！你覺得佢唔需要時間代入個男主角啊？男25歲左右，貌端俊目，氣宇不凡啊！你觉得你自己好重咩？你觉得佢唔需要代入咩？佢直头要加插好大量嘅幻想力啊，先可以玩得。 我觉得你同你老婆应该都有充满力量同幻想、 啊。唔系，我哋基本上系完全冇理过嗰个外表、啊。我哋玩嘅时候不停将嗰个剧本嘅内容读出嚟啫，可以阅读理解咁样。咁所以就两粒钟啦，玩咗。 其实咪就系大家都会不断去读嗰个剧本出嚟。 其实最好唔好咁玩嘅，最好剧本杀你真系睇一次啲资料，你自己用个脑记住咗之后，你就唔好再望住啲资料啦。如果唔系，你就。你個遊戲就唔得投入 嘅。咁兩個人冇 MC 都得嘅嗬？ 冇噶，因為唔需要有嘅，因為你入面嗰啲一啲道具啊，你有啲卡咧已經會幫你安排咗嗰啲目標啊咁樣樣，所以你哋兩個人最緊要有深度嘅交流。你同你女朋友幾耐冇深度嘅交流啊？ 成日都深度交流， 係咩？ 好深入噶。 咁呢個就睇下你哋嘅言語上會唔會可以多啲交流、啊。 我哋前排先有一個激烈嘅討論啊。 係乜嘢啊？ 就睇完《Wakanda》黑豹二之後。展开激烈嘅讨论， 系， 因为佢睇到好嬲，跟住我明佢嬲乜嘢，但系我想尝试安抚佢，令到佢明白佢嬲嗰样嘢其实唔值得嬲。 系，但系通常最大嗰个错误就系你同另一半讲道理咯， 唔系 呢个系最错嘅选择。 都讲到道理嘅喺呢件事上面，即系通常嗱，我觉得真系要 be fair 嘅，情侣之间咧成日话。即系唔好亂咁講道理，因為冇意義。我覺得係喺兩個人之間嘅事咧，講道理冇乜意義。你喺啲外在嘅嘢，即係譬如好似我呢個情況， 唔打緊嗰啲係。 係啦，即係睇完套戲各樣嘢嗰啲咧，你去分析翻觀後感咧，呢個我覺得係可以講道理。 OK， 係啦，咁我係有深度嘅交流嘅。 咁希望呢個遊戲唔會為你哋帶嚟一啲講道理上嘅困難或者係嘈交嘅機會啦。 係啊，估唔到最後送出咗究竟係幫助咗愛情啊，定係摧毀咗愛情？嘅礼物咧， 考验啊，系考验嚟噶，同你讲， 爱情嘅考验啊，唔紧要啦。呢一首歌我拣，本身系谂住互相送俾对方我哋两个，但我觉得呢份礼物出现咗之后，都可以攞嚟补飞，玩完之后都可以送呢首歌俾女朋友。 雨滴话你扶我，雨伞要你陪我，一霎眼变光。风都早已残破，弯曲小径行错，亦信我。内心需要你清楚，或许得你最认识我。我半夜由你附和，陪我走最斜的斜坡。风奔向了山，天拥抱了星，荒郊野岭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茫，你是我被世的自由星的多荒诞世间，多险恶 捱過困境的勇氣。低溫給我懷抱，灰心聽我投訴，只有你做到。山坡險要無數，中間失散情侶大半數。上天將我這孤島，得此委派你做水土，你自愿離棄大路，陪我就算領不為高。風奔向了山，天擁抱了星，放教夜靈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惘，你是我離世的自由星。世间多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背包，分一半牛奶，你是我捱过困境的勇气。山路中几多次跌低，残破帐篷挡不了冷风雨势，和你一辈子，谁又怕一身冷气？荆棘太过多，伤口太过多，崎岖里更加感到我运气。分一半晴朗，分一半泪雨，你做我落脚点做人主臂。 Sweet 啊，呢只歌啊，喺呢个温馨甜蜜嘅圣诞节啊，听呢一首 GMY Beats 嘅排流作品《你是我捱过困境的勇气》，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19398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865宗输入病例，另外多47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累计死亡个案增至11509宗，多26间安老院舍同埋14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确诊个案，合共60名院友同埋6名员工确诊。由于正值圣诞假期，冇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新冠疫情爆发至今，本港累计感染个案突破250万宗，核酸检测同埋快速抗原测试个案合共累计254210宗。圣诞节翌日的公众假期，不少市民都趁放假与家人朋友到商场购物消费。其中在观塘一个商场，有市民说受到节日气氛带动，消费意欲增加，已经为圣诞节花费约几千元，用于朋友聚餐、购物作交换礼物等。亦都有市民说没有特别计算在圣诞节期间的支出，认为开心就够。有家長話：今年聖誕節日氣氛較濃，好多商鋪重開，消費選擇較以前多，因此花費幾千元在飲食和禮物上。他又話：預算最快復活節才計劃外遊，認為現時機票價格較高，來往東京的機票已經需要花費約8000元。如果現時一家四口出行，至少需要花費40000元。加上即将开关仍有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对外游持观望态度。澳门昨日新增34名新冠确诊患者入住卫生局的隔离治疗设施。另外昨日有2人因为新冠肺炎离世，分别是一男一女，年龄72和76岁，两人都有基础疾病。在黑沙环和南湾湖增设的新冠社区门诊今日起投入运作。镜湖医院表示，已有3至4成医护人员受感染，人手紧张，加上天气冻，一些原本有慢性呼吸道疾病需要住院的病人增加，呼吸科床位爆满，急症轮候时间由原来2个钟头增至到约4个钟头。镜湖医院新冠病毒感染线上门诊已经开通，院方呼吁患者应该按自身医疗需求预约线上门诊，正确填写求诊者的资料，以免令到线上门诊服务受影响。

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布穿梭，当做新欢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城，我发现我睇嘢越嚟越慢啊。 灯神，可能你啱啱好翻啫，不过你应该享受下呢种慢，因为难得有咁嘅机会，当头下啦。 照在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在薄霜的背，可压到地老，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无论是加沙拉或外带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诚意。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洗，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盖，与黑盖见面。原来同在就要珍贵，再伤。这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营造幸福之家，在盛世中央，承认自己天真，总好过颓废，没事也庆祝，能青春不老。这简单晚餐，我享到诚意。醉着来慢慢的醉着，与成就历史吃有机的菜，谈无辜的爱，就贪生的意思。就要咀嚼，再消化，再洗，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盖，与黑盖见面。原来同在就要珍贵，再伤。便从头相依，前面或者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前面或者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 一首讲 me time 嘅歌曲，亦都鼓励你慢慢去享受呢个过程，生活嘅每一刻。听过邝星宇嘅《慢慢咀嚼》。 天气渐亮，仍然没有。

王飞呀飞呀，候鸟像一概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缠，扮只骆驼这痴汉，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二人又狂妄，跌进你脸庞，赤脚架上高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出线，不见你石走啊，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度假。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咳线，一起看绿归啦，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摆呀摆呀，就快地绘尽风景画。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可惜计划好，这些到头来，你话唔去？ 听过洪家豪嘅《海边的阿豪》啊。我成日都觉得放假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被逼住，或者终于有空间放慢，然后才可以去咀嚼回你的生活，你身边的东 西。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从前过会闪闪闪河，流行过那些歌，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往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低旧事怕搞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翠华港，细数老街店铺和杂行，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种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是家里有宠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坐立这惬意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赏作坊，最古老的变化成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 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明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作曲的 Eric Kwok， 填词郑敏，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同埋周初神嘅，听过 Mike 曾比特嘅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重建》。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ir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就来紧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象。 部分飛到普通的住宅，更加飛近首爾附近地區的上空。報道又說，早上在空軍圓州基地起飛並且墜毀的一架空軍攻擊機，是在執行針對北韓無人機作戰支援時的發生的事故。仁川國際機場和金浦機場一度應軍方要求暫停運作約一個鐘頭，多個航班延誤。這次是北韓無人機時隔五年再次侵犯南韓領空。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普遍地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 50% 左右。本港地區天晴乾燥，明天早上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溫約15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溫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明天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转冷。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为咗配合喺维园举行嘅公展会，东角道部分洛克道同埋纪利佐治街咧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另外喺九龙啦，长沙环丹丽街咧系有渠务工程嘅，丹丽街近住荔枝角道支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嘅，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啦，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莲华路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慢车，而家龙尾就排翻去暨岭下老围，咁就系咧龙尾排翻去雅景小馆嘅。咁另外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而家出九龙咧就繁忙啲啊，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嗰個感覺都好重，因為兩樣嘢都好適合一啲跳舞嘅場合啦，咁啊同埋用嘅樂器都比較相近啦。咁但係其實兩樣嘢本身係冇衝突嘅，因為兩樣嘢講緊嘅概念都唔同嘅。呢個大樂團音樂即係 Big Band 咧，講緊嘅咧就係喺爵士樂入邊嘅一個樂團編制。咁佢出現嘅時期就比較早期啲啦，大概喺二十年代已經成行噶啦。咁呢個大樂團嘅編制咧，講緊大樂團，即係講緊其實起碼都有十個人以上啊，有啲甚至乎可能係去到二十個人，甚至乎三十個人。咁最主要佢會環繞住就係有四個唔同嘅部分嘅，包括有小號啦、長號啦，跟住有呢、這個息事風啦，同埋另外一 part 咧，佢哋叫做rhythm section， 咁即係講緊就係我哋而家好常見嘅鼓琴。低音大提琴同埋呢个嘅吉他，咁基本上咧喺呢个编制底下咧，佢哋即系当然每个小号或者可能长号，佢哋未必系净系得一支嘅，可能系有几支喺嗰个乐团入边。咁呢个编制底下就叫做一个叫做Big Band 嘅大乐团嘅编制啦。而 Swing 咧，其实系喺Big Band 嘅一啲音乐当中，佢都会演绎，因为 Swing 系一种叫做风格。聽起上嚟咧，會係一啲強弱拍比較清晰啲啦。你會聽落去點解叫做搖擺樂？其實翻譯得好好，因為你聽到佢嗰個強弱拍咧，就會好似摁下摁下咁樣 搖擺緊啊！ 係啦，個人就自不然會搖擺，因為佢嗰啲切分音咧，其實因為搖擺樂佢嘅切分音有幾種唔同嘅方法啦。其中一種我打個譬如就係可能正常佢一个四拍入边强弱弱强弱弱咁样去嘅时候，佢有时会掹走个强拍嘅，佢会跌令到你调翻转，觉得咦好似个重心放咗喺个 弱 拍度， 即系强弱弱强弱弱强弱弱， 系啦，有弱 yes 系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其中一个方法系咁，咁所以其实系好多变化喺入边，咁所以喺Big Band 嘅音乐入边，其实有一段时期都会玩好多呢种比较 swing 啲摇摆。啲嘅音乐，因为嗰阵时讲紧嗰个时期咧，喺美国都系大家都中意跳舞。其实佢哋最大嘅一个娱乐就系跳舞啦，同埋就系听呢个收音机。咁嗰阵时，所以收音机咧就会有好多一啲节目，就系有一啲乐团积极去演奏呢啲，系啊 live 嘅，好劲嘅。咁但系当中入面有两个好重要嘅人物要讲，第一个就係 Louis Armstrong 啦。 係 啦，冇错，大家一讲起 Louis Armstrong 呢就会諗起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啦。咁呢个亦都係佢嘅人生当中好重要嘅代表作。咁但係其实讲緊佢本身除咗係一个歌唱家之外呢，佢都係一个小号嘅演奏手嚟嘅。咁喺1924年嘅时候咧，佢就参加咗一隊嘅樂團叫做 Fletcher Henderson Orchestra。咁喺入面咧，佢就開始將佢自己一啲好獨特嘅演奏方式咧放咗入去呢個樂團當中。咁所以咧就係嗰陣時咧開始。swing 嘅初型咧就出現咗啦，因為佢哋嗰啲好天生好獨特嘅演奏感啊，嗰啲節奏感咧，其實你係模仿唔到噶嘛。咁 Louis Armstrong 係好早期，佢就會喺佢自己嘅部分加咗好多佢自己呢啲獨特嘅演奏技巧，就令到大家聽起上嚟有嗰種戳下 嗰啲 嘅感覺，係啦。咁嗰陣時咧，亦都係喺一個呢一隊 orchestra， 亦都係一個 big band 嘅 orchestra 嚟嘅，即係其實佢係有十個人以上嘅。咁所以去到後尾咧，好多人都好想模仿翻佢呢個做法啦，咁但係未必全部人都可以，即係始終唔同啊，天生嗰一種嘅節奏感係模仿唔嚟，咁所以有好多人想模仿都未必模仿到，咁一路去到一個時期咧。就有人將佢嗰啲演奏方式咧，本身佢一個人演奏嘅啫嘛，咁但係有一啲樂團嘅領隊好堅持，好想做到佢嗰樣嘢，咁佢哋就用一啲好科學嘅方法啦，好計數嘅方法啦，將佢一個人演奏嘅部分 拆開 做幾個人去負責分別演奏，咁就 做到少少佢嗰種嘅效果出嚟。咁啊，講到呢個位置嘅時候咧，我哋都聽一聽 Louis Armstrong， 除咗《What a Wonderful World》之外，其實佢亦都有一啲作品係，即係佢自己亦都會唱埋，係帶有一個好強烈嘅 swing 嘅感覺嘅。 Louis Armstrong 嘅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好听， 好正啊！你头先喺咪后咧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我点解你可以白啦琴词？你几多岁开始模仿？ 细细个 好正。嗱咁啊，头先我哋就讲到呢一个嘅swing 嘅音乐咧，就由 Louis Armstrong 佢开始，其实有一个咁样嘅概念喺度啦。咁但系点解话其实有两个好重要嘅人物咧？嚟紧要讲嘅咧就系一个，另一个就系叫做 Benny Goodman。咁啊，大部分嘅人咧都会话佢系开启咗呢一个叫做摇摆乐的时代，就是1935年左右，亦都可以说他有一个外号叫做摇摆乐的一个推手样。因为呢Benny Goodman 呢其实他就是刚才讲到 Louis Armstrong 就参加了一队叫做Fletcher Henderson Orchestra 嘛。咁而 Benny Goodman 呢亦都曾经跟过这一位叫做Fletcher Henderson 去做編曲的工作嘅咁樣樣，咁所以佢喺 受影響， 係啦，喺嗰度咧就受到一個影響啦。咁但係佢自己亦都好厲害，就係後屘佢就埋咗一班，就係嘅一個六人嘅樂團啦咁樣。咁佢比起之前嘅一個 big band 嘅編制嚟講，佢相對上係比較少啲嘅咯。咁但係同樣地，其實小人嘅一隊樂團亦都可以玩到 swing 嘅音樂嘅。咁啊嗰陣時，佢大概喺1935年去埋咗班之後咧，其實點解會令到呢一個 swing 嘅時代開啟咗？就係因為佢喺一啲嘅音樂廳度有定期的演出啦，而他亦都是很重要，在爵士乐史上面很重要的，是因为他是第一个起用黑人乐手的一个白人领班来的。咁所以嗰阵时是真真正正在音乐上面打破了一个种族上的概念。咁所以亦都因为他用的一些乐手是黑人的关系，所以他们亦都是成全到那一种的节奏感。加上同埋 Benny Goodman 因为自己本身做编曲出身呢，他对于一些乐手的演绎上他要求得很精准的。咁所以他在編曲上面就會做到一些 Louis Armstrong 之前成日去玩的一些 swing 的節奏啦。咁， 即係因為個編曲人佢就可以識得點樣將啲嘢拆， 係， 然後分配俾唔同嘅樂手你去玩呢個部分，模仿翻佢嗰種風格。 冇錯， 所以就咁樣拆開咗二十年代。有人講嗰個起源就係因為 Louis Armstrong 係最具影響力嘅，但係如果你要嘅實際操作嘅話，可能即係30年代。Goodman 佢所做嗰個時期開始計咁， 係啦，同埋因為最初喺二幾年嘅時候咧，都未有叫做 swing 呢個概念，嗰陣時佢哋將呢樣風格稱之為一個切分音嘅風格啦，咁但係去到 Benny Goodman 之後，就大家開始用 swing 去稱呼呢一個風格嘅爵士樂，因為喺一啲嘅爵士樂入邊經常會有啲歌詞啊，會用到 swing 呢個字或者 swinging 呢個字去形容嗰種搖擺嘅感覺。咁所以就喺呢個時期，佢不但止喺唔同嘅演奏廳度做演出啦，亦都定期喺一啲嘅廣播節目當中，即係電台嘅節目當中，又去做呢一啲swing 嘅音樂，去提供一啲跳舞嘅娛樂俾大眾。咁所以令到嗰陣時呢一種嘅音樂就融入咗一啲嘅流行曲嘅製作啦，亦都係融入咗當時嘅一個娛樂嘅生活當中。咁所以絕大部分嘅人都會認為 Benny Goodman 係喺 swing 嘅時代入面係一個最大嘅推手嚟嘅。 亦都好似咁講，即係佢一啲 party 會大家有機會聽到跳舞，即係佢衍生咗好多啲 swing dance， 大家會 search 都會見到好多種唔同嘅跳舞方法啦。就是都是由 swing 这种音乐去衍生出来。 没错。所以呢今天在这个的音乐 sauna 里面，最后带给大家一首作品也是 Benny Goodman 的作品来的。可能大家会觉得很熟悉，因为很多的电影都曾经用这一首作品去做一个的配乐啦。歌曲的名称叫做星星星。 再次为大家介绍呢首 Benny Goodman 嘅《星星星》，转头翻嚟咧喺槟城 Monday Blues 入边，我都会继续带嚟一啲 swing 嘅比较流行啲嘅作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报章撰文表示，本港与内地通关很快实现，将逐步有序、安全、稳妥实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不同政策局和部门都会全力准备通关。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建议按照紧急需要、经商、家庭团聚等优先次序，每日至少一万个配额通关。民建联议员陈恒斌就认为，每日配额可以定于二万，并重启多个陆路口岸。本港新增19398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865宗输入病例，另外多47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累计死亡个案增至11509宗，多26间安老院舍及14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确诊个案，合共60名院友和6名员工确诊。新冠疫情爆发至今，本港累计感染个案突破250万宗，核酸检测及快速抗原测试的个案合共累计254210宗。公立医院截至昨日有4665名新冠确诊者留医，当中3034人需要入住隔离设施，613人正接受氧气治疗，77人需要以呼吸机协助呼吸。现时合共有174名危殆及192名严重的确诊病人留医，当中46名危殆病人正接受深切治疗。目前急症医院内科病床整体住用率约为112%。在过去一个星期，有928名来自安老院舍的确诊病人入院，较过去两星期持续上升。医管局密切注意情况，并与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安老院舍保持密切沟通，加强外展队对安老院舍的医疗支援。多間公立醫院急症室下午等候時間超過6至8小時，包括港島的東區醫院、九龍的聯合醫院、新界的天水圍醫院、北區醫院、北大嶼山醫院和瑪嘉烈醫院。香港的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吳偉玲表示，近日有不少人因為發燒等到急症室求醫，亦都多了流感個案，部分輪候時間達到7至8小時，有病人要等約10小時才獲安排入住內科病房。吳偉玲說，近日有不少護士和支援職系人員感染新冠病毒，亦都有醫護二次感染，部分崗位每間的人手少1/3至1/半。他關注聖誕假期以至通關之後，或者會有更多確診者到公立醫院求醫，認為當局需要確保有足夠醫護人手和藥物應對，會約見醫管局反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听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转冷。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不要怕烦到人。无论日子怎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家的帮助，还可以多些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

损失不菲，今天就来告诉你，曾预料天空花园给我们再游戏，还预料伸出手板好等你来出出气。我有我去爱你，为何你要避？其实你损失不菲，怎么没人劝慰你？被爱是福气，未估到手信烦到你，莫非你古怪脾气，渴望说对不起，单身女人都妒忌。我一片好心，多谢你肯，明知任你是生，居然拒绝行近，没有游轮我放心浪费刺激见闻，难做爱侣我亦同情你不幸，如何还能安枕？我有我去爱你，为何你要避？其实你损失不菲，今天就来告诉你，曾预料天空花园给我们再游戏，还预料伸出手板好等你来出出气。砰砰砰砰，我有我去爱你，为何你要避？其实你损失不菲，怎么没人劝慰你？被爱是福气，未估到手信烦到你，莫非你古怪脾气，渴望说对不起，单身女人都妒忌，男人也觉得好奇，难为你错失良机。 但在这些流行作品当中呢，亦都是保留了很大量 swing 的一些节奏的特色在里面的，好像这一首作品那样，有陈奕迅的《我有我爱你》。 Let's take a boat to Bermuda. Let's take a plane to St. Paul. Let's grab a kayakQuincy or Niagara, let's get away from it all. Let's take a trip in a trailer. No need to come back at all. Let's take a powder to Boston for chowder. Let's get away from it all. We'll travel round from town to town. We'll visit every state.I repeat, I love you, sweet, in all the 48. Let's go again to Niagara. This time we'll peek at the fall. Let's leave our hut, dear, get out of our rut, dear. Let's get away from it all.Travel round from town to town. We'll visit every state. And I'll repeat that I love you, sweet, in all the 48. Let's go again to Niagara. This time we'll dig the fall. Let's leave our hut, dear. Get out of our rut, dear. Let's get awayFrom it all. 有 Frank Sinatra 的 Let's Get Away From It All。 歌单入面亦都会穿插比较多不同年代的作品，而跟住落嚟呢一首 已經數到去九十年代。嚟自呢一隊喺九十年代出現主打呢個搖擺復興嘅樂隊，叫做 Big Dad Voodoo Daddy， 有佢哋嘅作品《King of Swing》。 Christina Aguilera 的 Candyman。 最后一首作品带来有歌神张学友。 闪光紧慢不算光，谁偷踏入暗街窄巷，想到家里的屁窝，沿途事物再没回望，不听到惨叫声，无人流汗变得更静，一转眼闪过影，谁人直撞我便从命，别向废纸堆之后，我却看到两袖，染满了鲜血，烈望逃避入路。清肺不走沉默过 Big big trouble, no trouble, 为何遇着这段流落 Big big trouble, no trouble, 走不出抛不低只想回头 Big big trouble, no trouble, 从来你像这样无过空手早已不见影，重回路上强装冷静，想归家去洗血迹，摇摇撞撞脚下无力，挨到了正打开家门，暗暗看到背后那个杀手正回来，明明是你。I'm in big big trouble, no trouble, 洗不清挥不走怎么回头 Big big trouble, no trouble, 为何遇着这段流浪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走不出跑不低只想回头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从来没像这样无错，每日上路过风险有几多，故事和人物怎么 今日节目带嚟有张学友收录喺 Private Corner 呢一张嘅爵士专辑当中嘅一首作品，主打 swing 曲风嘅，有呢一首嘅 Double Trouble。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